个表姐，脸儿皱，飞到西方旅游。叔伯依旧，却依旧，大麻将喝啤酒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通通都要进口。大优惠，大折扣，手脚慢一点就没有。兄弟有次快回笼，看不着朋友，生意伙伴是时候送礼两三馒头。那红包吃年糕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有大鱼有大肉，吃完依然还那么瘦。新年别问我男朋友啊，男神呀帅一个啊，请举手。新年我没有男朋友啊，天才小鲜肉，请快快去分手啊。年关一到要赶工，老板都爱装穷，员工等待那么久，都期盼着大花红。不是不想找男友，只是刚刚分手。哎呦 please don't ask me, please don't press me anymore 啊！新年别问我男朋友啊，男神呀帅一个啊，请举手。新年我没有男朋友啊，天才小鲜肉， 请快快去分手啊。 新年交新男友，男生请快分手。新年换新男友啊，帅